好，今天正道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十六章二十五到三十四节。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禁足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足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俯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的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他的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感谢主，我们听完神的话语也是喜乐的。好，今天我们很高兴能够邀请到我们的黄牧师来到我们的当中。他今天要证道的经文是经得释放。 弟兄姐妹平安，好感谢神哈，让我们有一个机会一起来听神的话语，也都感谢恩福邀请我和大家这个分享神的信息。在我们开始的时候，让我们一起的低头祈祷。真是天父，我们再一次求神你的恩待我们，求神你的圣灵真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动工，让我们今天无论讲的我们的听的都蒙主你自己的话语的触摸，让我们知道怎样去回应主你自己的真理，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正话我们读的经文的里面，其实它有一个背景的，可能当中呢，如果你是基督徒一段的时间内的话，可能你都知道是什么一回事。不过呢，我相信呢，亦都有一些是未信的，或者是初信的，他不是很了解今天这个我们看这个经文的背景是什么东西。所以我非常简单的介绍一下那个背景是什么。其实当时候我们知道呢，这个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復活之後呢，咁同一啲嘅門徒喺埋一齊，咁佢哋跟住咧喺耶路撒冷嘅時候咧，教會咧就喺嗰度發展。咁發展嘅時候咧，一直以開始嘅時候咧，都發展得咧非常之好嘅嚇，非常之好，有好多人信主。但好多人信主之後咧，跟住咧喺當地嘅猶太一啲嘅社團咧、宗教嘅人士咧就迫害佢哋。咁迫害佢哋咧，於是嗰啲門徒咧就到唔同嘅地方。譬如話撒瑪利亞，當嘅撒瑪利亞同埋其他嘅地方，咁有啲人咧就去到依一個安提柯啊，喺安提柯嗰度咧，佢哋設立咗嗰個教會。設立咗教會之後咧，跟住佢哋有一個異象，佢哋要差派人出去去做宣教啊。咁當中咧就差派咗咧有一個叫保羅嘅嚇，咁我哋好多人都識佢噶啦嚇，保羅。咁同埋咧有巴拿巴啊。仲有咁呢個係第一次佢哋嘅差出去嘅時候，佢哋嘅傳道嘅旅行。咁今日咧，其實係佢第二次嘅傳道嘅旅行。喺第二次嘅傳道嘅過程裡面咧，佢開始嘅時候咧，係本來想去咧而家嘅土耳其嘅西邊嘅土耳其嘅西邊。但係聖靈咧，佢有一個帶領俾佢俾保羅睇到一個異象。佢話：我要去嘅唔係要你去呢個地方，我要你去邊度咧？我要你去咧依一個腓立比依個地方咁腓立比依個地方咧即係喺佢哋當時咧就喺依一個叫做馬其頓省嘅裏面。咁而家喺邊度咧？即係而家嘅希臘嘅北部希臘嘅北邊嗰度喺希臘北邊嗰度，佢要你去嗰度，所以係神帶領佢哋去嗰度嘅。咁佢哋去到嗰度咧傳道嘅時候咧，佢當中咧有一個人啦有一個其中有一個人啦，佢有一個侍女咧係被鬼上身嘅。咁佢鬼上身嘅時候咧，佢有一種咁嘅特異，所謂特異嘅功能啦。我哋而家用而家嘅用語咋可以講一啲嘅預言啊，咁啊等等。咁咧，嗰個主人咧用佢依個咁嘅特異功能咧去賺錢嘅。咁但係收尾保羅咧就將佢嗰個鬼就趕咗出嚟。咁趕咗出去，嗰個主人梗係好興啦好興就拉咗去官府嗰度。嗰個官府咧就打咗佢一身，打咗保羅同埋叫做西拉一身，就跟住咧就拉咗佢入監坐。 咁呢個事件咧就係成個背景咧就係咁啦，所以你要了解個背景就係咁樣嘅嚇。咁我今日講用呢段經文咧，我主要就係希望咧幫助大家。當我哋兩方面嘅啊，如果你係傳講福音嘅人，我希望你都有所得著，有所嘅思考。另一方面嘅，如果你係聽福音嘅人，你今日聽到福音嘅時候，我都希望你藉著呢個咁嘅事件咧，亦都做出一啲嘅思考。好，我哋正話已經講過咧嚇，其實咧依一個啊保羅去到腓立比係神嘅帶領嚟嘅，但係好奇怪喎，我唔知道大家睇段經文嘅時候，你會唔會覺得點解會咁咧？點解啊？因為如果係神帶領嘅話，點解去到呢個地方嘅時候，佢卻遭遇到呢啲嘅事情咧，甚至俾人打咗一身，拉咗入監喎？你覺得奇唔奇怪啊？呢個係實在係好奇怪嘅。假如你今日係你嘅話，你覺得神係帶領你做一件事，咁你去做一件事，或者係傳福音又好，又係咩又好，結果咧就俾人打咗一身，俾人入咗監，你會有啲咩感想咧？你點樣同神祈禱咧？我想如果是我的话，我很多时候都会说，哎呀神啊，你有没有搞错的、一方面可能我们怀疑是不是神的带领、另一方面呢，你就说喂神，如果是你的带领的话，你搞错了是吧？为什么你带领我还打了我一身入了监，我坐着监，我现在什么一回事啊？所以很可能呢我们会抱怨的，很可能呢我们就说哇，真是完全不明白为什么 会发生这些这样的事。但是我们看看今天的经文，保罗和西拉他做了什么？大家记不记得那段经文他做了什么？唱诗赞美神，他们祈祷和唱诗赞美神、你觉不觉得奇怪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都有的、这个实在是很有意思的、他当然是讲到唱诗，我们不知道唱什么诗，但我们怀疑，我们都应该猜测他都是唱、我们好像我们正话今天开始的时候那些赞美诗歌的。他们唱的时候，甚至旁边的人是怎样？旁边的囚犯都侧耳而听、如果大家记得、唱诗赞美从囚犯侧耳而听，留神为什么这些人这么得意的坐着监来唱歌都有的，还好像很开心，这件事真的奇怪了、这个情况就是这样的。好，我想当我们思想的时候，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反应的时候，可能跟我们一般的想象不同的时候，我相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點解佢哋今日保羅同埋西拉佢能夠咁樣？我相信佢哋同我哋諗嗰個受苦嘅觀念同埋門徒嘅觀念係一個差距，有一個差距。對佢哋嚟講啊，對佢哋嚟講，其實佢哋認為為主受苦並唔係一件奇怪嘅事情嚟，並唔係一個咧好似違背咗今日神嗰、那個真理嘅問題嘅。亦都唔係好似咧，唔應該係我哋基督徒所經歷到嘅。我相信喺佢哋嘅理念裏面，為主受苦咧係一個好正常嘅事，係基督徒咧，我哋應該會碰到嘅，唔出奇嘅。啊，同我哋今日嘅想法係好唔同。我哋今日可能想法，我哋受苦覺得好奇怪，點解我哋受苦啊？我哋信神嘅人點解會受苦咧？咁，但係對佢哋嚟講咧，係好平常、好正常嘅事嚟嘅。其實因為我們怎樣知道呢？其實很多的經文我們都知道了，我們甚至看回在初期教會，他們在耶路撒冷的時候，當他們傳道，正如我說到受到這個猶太社團的迫害的時候，宗教人士的迫害的時候，他們反應是怎樣呢？他們反應是一模一樣。我們看看他的經文是怎樣，我們在經文裡面我們看到他當他們受苦的時候，當時候那些人是怎樣呢？在《使徒行传》的第五章41-42节，我们一起来看。他说他们离开公会，心里就很高兴，这个他们就是那个门徒，离开公会的时候心里非常的快乐，非常的恭喜。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开心呢？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的。我觉得原来为耶稣的名你受辱的，这个是什么呢？他覺得是一個配得的事件，是一件好事來的、所以呢他們就每天在殿裡、在家裡不住地教訓人傳耶穌是基督，並沒有因為呢他們傳福音的時候受到這個這樣的迫害呢，他們就不傳福音了，反而不是，他們心裡面仍然是有那種歡喜快樂、繼續的去傳講福音。 所以咧，呢個觀念咧，同我哋今日嚇基督徒受苦嘅觀念咧，係非常唔同嘅。我哋一受苦嘅時候咧，我就好多嘅抱怨嘅。一受苦嘅時候咧，我哋或者就我哋唔繼續咧，唔想去做一啲神嘅工作啊。咁當然啦，我唔係話咧，我哋今日去做基督徒咧，一定係苦哈哈嘅。啊，唔係話我哋今日做基督徒咧，我哋一定咧嗰條路咧就痛苦得不得了嘅。神俾我哋每個人生命唔同，有啲人真係確實都幾辛苦嘅。啊，有啲人咧就唔係咁嘅嚇，所以係每個人都唔同嘅。有啲人咧為主殉道嘅，有啲人咧一生咧都冇咩風浪嘅嚇。咁呢個係每個人嘅嗰個生命唔同。不過我哋需要有一個咁嘅觀念，就係我哋要明白喺我哋基督徒嘅生命裡面，我哋碰到為主受苦嘅時候咧，我哋唔應該咧。是只是那個抱怨，我們不應該呢，是經常好像苦哈哈一樣的。我們要記得，我們應該無論是怎樣，我們應該有一個靠著神喜樂的那個心，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而且我們要繼續的為神作 作見證，為神作工作。所以當他們這樣做的時候，就好像今天的門徒，當他們在監獄這樣做的時候，我們剛才說過，那些囚犯就側耳而聽，他覺得為什麼這些人可以這樣的，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他去影响，就是我们说在他们的见证里面，在这个门徒的见证和生命里面去影响周围的人。我记得在这个总统布殊，他的爸爸以前都是总统，他过身的时候，他们有个追思礼拜，他的追思礼拜的时候，他那个牧师就说了，他说以前这个老布殊就送给我一个牌，那个牌上面寫啲咩咧？咁佢上面寫咧就係 preach Christ at all times, if necessary use words 啊，就係上面所講噶啦。佢係要常常嘅傳揚嘅基督，必要嘅時候用口傳講，係咩意思咧？啊，咁呢個喺基督嘅圈子裡面咧，都大家都好熟悉噶啦。有時佢會話常常傳揚福音，必要時用口傳講，啊，都一樣嘅意思嘅啫。啊，咁嘅意思就係話咧，我哋基督徒嗰個見證咧係好重要嘅。那個生命的見證並不是說你說什麼，而在我們的生命裡面讓人看到什麼。當然傳福音我們都是要用口傳的，也是，但是那個身傳確實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只有口的時候，你說到天花龍鳳天花亂墜，但實際上你沒有那個生命的見證的時候，這個都是沒用的。人家看到你那個所作所為，你還壞。為什麼還壞？你說你說得那麼好，你做出嚟又系咁，咁系咪真系仲衰咧？人哋睇你点解会系咁样嘅咧吓？啊，所以咧，我哋要明白吓依一点。所以第一点，我哋希望今日我哋基督徒，今日我哋传福音嘅时候，我哋要常日怀住一个咁嘅喜乐信靠神嘅心，而且要恒久传道嘅心，唔好因为我哋所遭遇嘅事，我哋就好似好绝望啊、好失望啊、好痛苦啊咁样吓。當然我們受苦的時候，他心裡面是什麼，身體會受痛，但我們要有一個這樣喜樂的心，這個，所以我們第一個我們希望明白的，我們不要被環境所捆鎖，不要被環境所捆鎖，我們要在環境裡面被得什麼？釋放，所以甘得釋放我們今天的題目，但第一個我們就是要在環境裡面被釋放，不要被環境來捆鎖我們，要一有環境不好的時候，我們就受到捆綁，我們就不做神的工，我們就心裡面就不開心。好，這個是第一個了。另一方面我要講第二點的，我們很多時候呢，這個也是我們很多時候發生的問題。我們很多時候呢認為呢，一切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呢都是跟我們有關的。你說，咦，黃牧師你說這個什麼意思啊？什麼意思叫做一切發生的事情都是我們，當然跟我們有關，怎麼會不跟我們有關啊？啊，你講呢句好似有講錯咯，係咪啊？啊，你聽我慢慢解釋下，我冇講錯嘅，我真係咁講嘅嚇。我哋好多時咧認為發生喺我哋生命嘅事情，就係一定係同我哋好有關係。我哋就係我個中心啊，我哋就係世界嗰個中心。發生咩事咧，都係同我有關係噶啦嚇。但係其實咧，事實咧，如果你諗深一層咧，未必係咁樣嘅，未必係咁噶。嗱，今日你睇下呢個門徒保羅同埋西拉。他們被監被軍禁了，接著就發生了什麼事？地大震動，一震動之後，那些監門就全部打開了，全部什麼自由了，可以鬆人了，可以走人了。那你說這件事關不關他們事呢？當然關他們事了，是不是？但是你看看他們做了什麼，他們有沒有走啊？ 欸，奇怪喎，佢哋冇喎，冇逃跑喎。而且一件好好奇怪嘅事情咧，而係讓佢點解佢哋冇逃跑咧？呢件事係咪喂？如果係為咗佢哋嘅話，如果為咗保羅西拉嘅話，啊咁發生呢件事，佢哋應該點啊？應該就走人噶啦嘛。呢個係為佢噶啦嘛，救佢哋喎，咁佢咪出去咯，係咪？但係好奇怪，佢冇走到。當時嗰個看守嘅獄卒以為佢哋走咗，以為走咗咧，佢甚至想自殺。點解呢個獄卒咁奇怪咧？走咗咪走咗啦，做乜要自己自殺？原來當時他們有個這樣的法令，在羅馬的法令裡面，如果你今天看守的人，如果今天你看守之後他走掉了，走逃跑了的時候，他的刑罰就落在你誰的身上？落在你的身上。 OK， 所以其實他都是要死的，所以搞不定了，他怎樣想著自己要自殺。當然他一這樣做的時候，保羅和西拉就說，你千萬不要這樣自殺，你不行，我哋仲喺度，我哋冇走到，喺一度嚇，喺度。咁咧，佢咧就將同佢哋傳福音，同呢一個囚犯傳呢個咁嘅獄卒嚟傳福音。所以個獄卒咧就問佢一個非常重要嘅問題啦。啊，見到佢哋咁樣，哇！呢個肯定係神嘅工作啦嘛，係嘛？佢見到啊，突然間啲咁樣震動啊，咁樣啲門打開曬，佢知道係神嘅工作，所以佢問佢哋一個問題，問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喂，我當怎樣行才可以得救呢？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呢？咁当然呢个就俾呢个机会咧，呢个保罗同埋西拉咧，同佢传讲呢个福音嘅。咁我哋后面我哋都知道啦，睇到成段嘅经文。咁唔单止佢哋咧，就算佢家人咧，都系蒙拯救嘅。所以弟兄姊妹，我哋认识神嘅人要明白，其实我哋所经历嘅事咧，有时咧，并唔系净系因为我哋嘅缘故嘅。原來神要我們經歷的事呢，是有他一個目的和計劃的。那個目的和計劃呢，未必是我們所 想像的。有時候神要我們經歷一些事，是讓我們更認識自己。有時候我們經歷一些事，是讓我們更認識其他的人。有時候讓我們經歷一些事，讓我們更加和神的關係有更加的了解。但很多時候就是有我們有經歷的事呢，就是其實咧，就係為咗別人嘅生命，就好似今日佢哋經歷嘅事，佢哋所經歷事咧，原來咧唔係為咗佢哋可以逃跑，而係為咗乜嘢？為咗可以傳福音俾個獄卒。原來喺呢個計劃裏面嗰個主角啊，如果你今日你寫你拍出戲啊，或者你咧係寫篇嘅小説，你估今日啊呢一段嘅經文裏面嗰個主角係邊個咧？有意思啦，有意思。咁當然寫稿嘅梗係神啦，唔使講啦，呢個寫稿嘅嗰個係神。但係邊個主角咧？好多時我咧睇，梗係保羅同埋西拉啦，係咪啊？講緊佢哋噶咁。但係諗穿一層，嗰個真正嗰個主角係邊個啊？嗰個獄卒啊？點解啊？因為原來嗰個福音係傳俾佢哋嘅。佢所發生嘅事咧，其實原來係為咗佢嘅。其實是為了他的，這個是很特別的東西。所以我們不要以為我們今天所經歷的事就是只是我們的緣故的。其實如果你看聖經的話，很多時都是這樣的，原來很多時發生這些事，在我們周圍發生的事，原來不是只是為了我們的，原來是將那個祝福去帶給別人的。所以我們經常都說，有一個我們基督徒經常說，我們希望我們成為別人的祝福，是吧？大家記唔記得喺舊約裏面咧有一個先知啊，叫做以利亞啊，記唔記得呢個人啊？以利亞咁，如果你基督徒嘅話，可能都好多都識佢噶啦。咁當時發生咗咩事咧？喺以利亞嘅身上，咁以利亞身上發生好多事嘅。不過其中一件事好特別，當時咧佢就同以色列王嚟講啊，神俾佢知道啦，佢係會有旱災嘅。咁啊講咗呢個預言之後咧，佢要走佬啊嚇啊，因為咧。那個王不喜歡聽到這些事，你說這些事你真的有搞錯，那他就走。那神就很奇怪，奇怪什麼呢？他安排有些人去照顧這個先知的飲食。如果是你的話，你要找什麼人照顧他呢？找個有錢的還是沒錢的？當然是有錢的，是吧？你不會找個沒錢的照顧他，如果是你的話。但是你看这个事件的时候，神找什么照顾他？大家记不记得？找了谁照顾他？找了一个穷寡妇，穷到怎样？ 唔係普通窮啊，係好窮啊！啊，剩翻咩咧？一點面一點油啦，食完又咩啊？乜都冇噶啦，就死噶啦！啊，諗住佢哋都係諗住咁啦，食完最後嗰餐嘅最後的晚餐啊，咁啊死噶啦嚇！佢諗住係咁樣嘅，但係咧，以利亞話唔緊要，佢話你整啲嘢俾我食先啦。啊，整咗之後咧，咁跟住點啊？發生啲咩事？發生咩神蹟啊？嗰啲油同埋面點啊？繼續有個食嚟食去都有嘅喎，咁奇怪喎嚇！咁啊食嚟食去食嚟食去都有，啊所以一直咧就維持咗好長嘅時間。同樣啦，究竟發生喺以利亞呢件事，邊個得到祝福咧？啊冇錯，咁以利亞當然受到供應，但係最緊要嗰個受到祝福嘅係邊個咧？就係、是、呢個寡婦，就係、是、呢個寡婦嘅家人。佢唔單止得到供養，更加係認識咗個神係邊一個，經歷咗神一件好大嘅一個神蹟。啊，所以奇唔奇妙啊？奇妙啊！所以我哋好多時，我哋千祈唔好諗啦。今日發生我哋嘅身上啦，哦，呢個淨係就係為咗神，淨係為咗我哋嘅身上。我哋世界嘅中心，我哋係咩？其實唔係嘅。我哋好多時睇嘅係好狹窄嘅。我成日都話，人睇嘅嘢係好狹窄嘅。我哋睇嘅嘢淨係同我哋有關嘅，其實。你如果發覺在我們生命中很多的事情未必都是為了我們的，所以我們盼望今天如果你是去傳福音的時候，你要明白這件事，除了我們剛才說的我們懷著喜樂信靠神的心，另外一個呢就是我們知道我們要成為別人的祝福，在我們發生的生命無論發生什麼的時候，我們希望我們所經歷的是成為別人的祝福，不要經常以為你 是主角，是 Tom Cruise、啊、你未必是 Tom Cruise 的、啊你反而你要知道，點解神會發生呢件俾呢件事？啊，嗰個主角係邊一個？啊，好，依一個咧係喺傳福音，係我特別要講俾嗰啲基督徒聽嘅，特別講到基督徒嘅聽。我將下面嚟講嘅咧，我希望咧係講俾嗰啲聽到福音嘅人。如果你今日你仲未信耶穌嘅，或者你咧你正在徘徊，我好唔好信耶穌咧？呢個耶穌係咪真嘅時候咧？我希望呢段經文都能夠幫到你。正如我哋所講，今日。呢一件發生呢件事咧，其實咧係主要係為咗一個咁嘅啊玉卒嘅啊玉卒嘅。如果今日你係一個玉卒嘅話，你去描寫呢件事情，你發生咗呢個面事情嘅時候，你會點樣去描寫咧？你會唔會覺得一個好驚，即係係好特別嘅一種經歷嘅咧？我諗係當然係會有嘅啊！如果今日嗰個玉卒，正如我哋今日講一個得救見證嘅。啊！我點樣會得救咧？咁呢個真係係一個好奇妙嘅得救見證。咁呢個見證係咪偶然發生嘅咧？如果我哋一睇嘅時候，知道絕對唔係一個偶然嘅事件嘅，係神用咗好多嘅功夫咧，使到咧佢聽到呢個福音嘅。啊！呢個係一個好特別嘅事。其實我相信咧，唔單止玉卒信主嘅經歷係咁，喺我哋每個人嘅生命嘅裏面，如果我哋基督徒嘅話，我哋信主嘅經歷都係唔同嘅。咁有啲人咧就比較戲劇化啲嘅，啊有時候我哋聽到有啲好戲劇化點樣信主嘅過程，有啲咧其實就平平無奇嘅，係每個人嘅信主嘅經歷都係唔同嘅。我信主嚟講咧，你話好特別又得，話好平淡又得。啊，我係幾時信主嘅咧？我喺中學嘅時候信主嘅，大概我1977年受浸，之前一兩年信主啦，所以嚇一兩年信主。咁其實咧，我嗰陣時係讀書嘅時候，我中學咧就讀一間叫純真嘅，啊，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啦？嗰個係一個基督教嘅中學嚟嘅，啊，咁但係咧喺嗰幾年嘅當中，喺三年嘅當中咧，啊，個個禮拜聽周會，所以聽周會咧就係聽人哋講道嘅啫，嚇，聽佢哋有個周會咧就係講道，聽嚟聽去咧都冇信嘅，啊，有一兩次有啲咁嘅感動啊，不過都冇信，亦都人哋邀請我去團契都冇去嘅。咁我讀書咧喺中學讀書咧就好和嘅。啊！喺尤其喺初中嘅時候，根本唔讀書嘅。老實講，啊，唔中意讀書嘅。咁咧啲成績咧差得不得了，我都唔記得咗啦。中三嗰年好似有唔知八科定九科唔合格嘅嚇。啊，總之好多科唔合格，我有搞錯。咁佢分得好細噶嘛？嗰陣時分咩又物理又咩撈咁教嘅嚇。咁咧咁終於冇辦法啦。咁咧就跟住轉學啦。咁啊高中啊轉咗去另一間，嗰一間咧而家執咗粒添啦，叫做瑞華中學。我唔知你有冇聽過嚇。有些人可能有聽好多間嘅喺瑞華，其實有一輪咧好多嘅喺港九啊都開咗好多嘅分校啊，咁啦就所以咧我哋就嗰陣時喺個工廠大廈嘅， 嘅學校嚟嘅，好多層嘅，好得意嘅，喺我屋企附近嘅。咁嗰陣時咧，我哋落難嘅咧，全部都係嗰啲咧喺初中讀唔好嘅，咁升唔到高中嘅咧，就全部去曬嗰度。啊，咁咧好奇妙嘅咧，就從我隔離嘅咧，啊喺我坐喺度啦，咁隔一行啦，咁有一個人啊坐喺隔離嘅咧。咁我哋一齊咧，咁落難英雄啦，咁個個去到嗰度啊，中四啦，讀中四。啊，原來嗰個人咧，人啱啱係一個基督徒嚟嘅。而且啱啱信主嘅添，喺暑假嘅時候先信主嘅啫，跟住落難咧就嚟咗度讀書啦嚇，咁佢就邀請我翻團契，咁我以前咧我人哋邀請我都唔去嘅，啊佢邀請我呢次咧我又唔知點解喎，哎好啊好啊，哎咁啊你記住我，咁啊去啦咁就跟咗佢去，我跟咗佢去啦，咁跟住咧就喺嗰個教會嗰度咧就信主嘅，咁信主嘅時候咧我亦都冇乜特別嘅經歷嘅，我係即係經過一段嘅時間。一直參加教會的聚會，一直跟弟兄姐妹咧咁樣去信主嘅，所以你問我哪一個時刻信咧，我又好難講得俾你聽，因為好似唔知啊，突然間就好似覺得誒信咗咯喎，嗰種嘅感覺好得意嘅啊！咁呢個係神好奇妙嘅帶領啊！嗰位邀請我去教會嘅同學咧，佢後屘亦都做咗牧師嘅啊啊！而家仲退咗休添啊！佢真係好啦，咁早可以退休啊！因為佢哋嘅差，因為佢哋嘅堂會啊，係六十歲需要退休噶啦嚇。But anyway， 所以我講咧，呢個係咧係神嚟尋找我啊！我如果諗翻起呢個經歷咧，係好奇妙嘅。其實雖然好似好平淡咁，但係咧呢個咁嘅經歷嘅時候，就改變咗我一生啦。當然，如果我如果唔同佢去，唔跟佢去，或者唔咩嘅時候咧，我相信咧神尋找咗佢，神亦都藉著佢嚟尋點樣啊？嚟尋找我，咁我亦藉著我咧又尋找其他人。啊，呢個就係神嗰個工作嚟嘅。是神的工作的，所以如果你还是未基督徒的话，但是你今天如果你听到这个堂道，或者你曾经听过一堂道的话，有人传福音给你的话，我希望你知道这个并不是偶然的事件，而是神藉着这些人去寻找你。为什么要寻找你？为什么要寻找你？为什么会花这么多功夫来去找你呢？因為很簡單，因為他愛你，他尋找你。我們當中很多人都拍過拖的了，如果你結過婚的，我相信 你都不是說媽媽叫你跟誰結婚你就跟誰結婚的，我相信你都是追回來的，你的老婆是不是？我不知道你追成怎樣，抑或你的老婆追你，我不知道，你追你的老婆也好，你的老婆追你也好，但如果你喜歡一個人的時候，你是怎樣去追他的？你會要不要用腦的？要啊，原來花心思的要。我嗰陣時追阿師母的時候，都諗計，諗好多計噶。又點樣送花，又點樣送朱古力，又撈咁搞噶嚇，送好多要諗計嘅。點解啊？點解要佢諗咁多計啊？點解要咁多人啊？又要揾朋友幫手啊？又咁垃圾就點解會咁樣咧？咁嚇點解要咁樣？好簡單，因為愛佢嘛。因為我喜歡他嘛，如果我不是愛他，如果我不是喜歡他的話，我怎能我怎能夠會這樣呢？是不是？所以呢，這個呢，就是我們要明白的。其實很多時呢，你不要以為呢，今天呢，你一天過一天，神好像根本就不認識你，不照顧你，不關顧你，其實不是的。其實神呢，很多時呢，我們只不過不知道而已，在背後呢，神已經看著我們，祂要來尋找我們。其實在聖經裡面也是同樣的，這些我所正話所說的東西其實都是根據聖經的，不是亂說的。我們看到很多例子其實都是一樣的，我們大家都很熟悉的，我們現在知道有以色列國，是不是？但以色列人曾經不是自己沒有國家的，他們曾經有一段時間住在哪裡？埃及的，在那裡寄居的，在那裡就是奴役的，被人奴役的，被人奴役的時候咧，咁喺度好慘啦，喺度呼天喊地啦。點解我哋咁慘？我哋嘅遭遇咁啊嚇！咁你估係咪佢咁嘅時候咧？神冇聽到咧，神又唔知道佢咧，佢就喺嗰度受苦咧？唔係啊，佢以為係咁，佢哋以為係咁樣嚇。但係咧，我哋如果睇聖經嘅時候，喺出埃及記第三章裡面，突然間咧，神就呼召咗個人叫摩西啊嘛，係咪啊？叫呼召摩西做乜嘢啊？要帶他們去到一個應許之地，OK？ 啊，我哋嚟一齐睇下神点样同呢个摩西讲喺出埃及记嘅三章七到八节啊，我哋可以一齐嚟读或者一齐嚟睇。佢耶和华说，即系神话啦，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嘅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核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牛奶乳蜜之地。嗱，当你睇呢经文，你就知道啊，佢原来我百姓喺嗰度所受嘅困苦，我点样啊？睇唔睇到啊？我实在睇到啦，听唔听到啊？佢哋所发出嘅呼喊啊，实在亦都听到啦。而且咧，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啊，知道佢痛苦。今日喺你嘅生命嘅里面，你可能觉得神唔知道，神唔 care。冇所謂，依個係你嘅事，但可以講俾你聽，其實唔係嘅，神知道，神知道嘅，所受嘅困苦咧，佢係知道。正如咧，我哋當我哋喺黑暗嘅裏面、罪惡嘅裏面等待救恩嘅時候，神就差佢嘅獨生兒子耶穌基督嚟到呢個世上。我哋唔認識神，我哋唔追求神嘅時候，神主動嚟揾我哋，讓我哋能夠認識佢。让我们得到救恩，所以我希望你明白，神是知道你的，知道你的心里面是怎样，知道你的环境是怎样。你所听到的福音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藉着很多人很多的事来寻找你，希望跟你建立这种关系。那应该怎样回应呢？应该怎样回应呢？如果你今天听到这个福音的时候，今天有人传讲这个信息给你的时候，最后一点就是要讲的，当信主耶稣，当信主耶稣。今天你听到耶稣的福音，正如我所说，绝对不是偶然，是在神在你的生命当中的工作。今天的经文说，是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这句话我需要解释一下的，这句话为什么需要解释一下，很多人误解了这句说话。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不是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做代表的一家人。我信了，我王英杰信了之后，我整家都搞定了，不用他们不用信耶稣了，搞定我一个人做代表就可以了。不是的，没有这个代表的，信耶稣没有代表的，不是说你一家人一个人信了主，其他全部那些搞定了，没有这样东西的。就算你是阿爸那个 做家长的都不行的，没有的。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看回原文里面，英文它翻得 是对的。它当信主耶稣，你会得救，你和你的什么？你的家人。意思就是说，其实信耶稣是每个人 的一个责任来的，每个人一个回应来的，应该说。你信主耶稣的时候，你就会得救的。你和你家人，当他们听到福音，接受耶稣的时候，他就会得救的。那个意思就是这样的。并不是咧，所以神并不是话你可以做代表，或者咧你信咗主之后咧，你嘅家人咧就一定每个人都会得救。其实唔系嘅，啊，佢哋都系要自己做嗰个决定嘅，其他人唔可以同帮佢做呢个决定。而神今日咧，佢嚟寻找我哋，佢爱我哋，但系佢唔会勉强我哋。佢今日唔系勉强我哋要接受佢，但系佢希望我哋去接受佢。爱系冇得勉强嘅。我呢样嘢我哋都知嘅啦，信仰咧亦都系冇得勉强嘅。但系神今日用爱嚟寻找我哋嘅时候，佢希望我哋对呢个爱咧系能够有呢个回应。啊，呢个其实系好重要嘅，呢个好重要。喺呢个肉卒里面，佢接受咗呢个福音，佢家人听到个福音嘅时候都接受咗，所以佢哋一家人咧都嚟得救。其实我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都很多感动，因为我的家人很多都未信主的，传福音给他们，我都是传福音给他们。当然我们为了家人的生命，我们是很焦急的，很着紧的，很着紧。我们希望他们都能够信，我们希望成为他的祝福。我经常碰到传福音的时候，都碰到一些问题跟家人是有关系的。 啊，咩關係咧？有好多個問題就話：喂，阿黃牧師啊，我好想信啊，不過咧，我爸爸或者我一啲嘅屋企人咧已經過咗身噶咯喎，咁佢冇信喎，咁點搞啊？咁我係咪應該同佢一齊落地獄咧？咁啊，佢哋有咁嘅關，佢有咁嘅觀點噶喎。佢話：誒，咁我不如唔好咩啦，我要同佢喺埋一齊啊咁。咁我都會問佢一個問題。我話：假如嚇你係佢嘅話，假如你係你嘅爸媽嚇，你估佢會點諗咧？如果你嘅爸係你嘅爸媽，你估佢會唔會想你好咧？今日我哋點解會嚟到美國啊？好多人係咪淨係為咗我哋啊？唔係喎，我哋為咗邊個？為咗我哋啲仔女啊嘛，好多都係為咗仔女啊嘛。其實好多時候我哋嚟到咧，仲比我哋喺香港啊。國內啊，或者台灣仲慘嘅，係咪啊？你可能覺得嗰度過得好地地嘅，嚟到依度咧要洗碗，又要咩？早一輩嘅人啦，而家嘅人應該會好啲嘅。但係早一輩人就係咁噶啦，英文都唔識多幾句嚇，咁嚟到要講英文，好難嘅話啊。但係點解要咁做咧？就係因為咧，就係希望佢哋會有好處。咁同樣咧，正話我所講嘅事件都係一樣。其實佢如果今日已經知道咗。死亡是什麼一回事，救恩是什麼一回事，他都希望你能夠相信，他不希望你跟他在一起，你不要跟他在一起，他希望你能夠在這裡。而且你要明白，當你相信耶穌的時候，接受了耶穌的時候，對你將來是很大的影響，對你的子女是很大的影響，對你的朋友是很大的影響，你會成為別人的祝福。你不要今天以為今天這樣我走回頭這樣就好了，其實不是的。而且當我們今天信了主的時候，你就會對你的後代會有一個很大的祝福。阿師母其實他們好幾代是基督徒來的，他當然已經是四代還是五代，我都忘記了，四五代的基督徒。據我聽他爸爸說，我岳父說，當他們祖輩的時候信了主的時候，他們都出現了一些困難。信了主之後，跟著就好像在他們那時候好像是出船啊，有些什麼，甚至遭遇了風難啊等等，有些人說啊，你信了耶穌會這樣的。但其實神對他們的家族很大的祝福，身邊好像是有一代一代都有做牧師的，有做牧師的，你的曾祖父是牧師，是不是？祖父又是牧師啦，咁佢爸爸嗰輩咧就係佢嘅爸爸個細佬，即係佢嘅叔咧，又有一個牧師。咁呢一輩咧就係我啦，散開咗些少啦。所以每一輩都係一個牧師嚟。咁呢個係咩咧？呢個係嗰個生命嘅轉向。一個人嘅信主咧，原來影響係好大嘅，影響係好大。所以今日我希望，我盼望你聽到福音嘅時候，呢個唔係偶然嘅，係神花咗好多功夫。他的愛，他希望你能夠得救，而你的得救將會對你的將來，你後代的將來會有很大很大的影響。因為這個是牽涉到什麼呢？牽涉到人的生命，牽涉到人的那個永生，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影響力。所以我盼望你聽到福音的時候，你能夠接受主耶穌，也都盼望怎樣，你的家人都是一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所以盼望今天的經文能夠幫助我們。今天的經文的題目是金德釋放。我特意為什麼講這個題目呢？是誰得釋放？是不是保羅西拉得釋放？是不是一個層次是的，那些門徒是，但是真正得到釋放的呢，不是保羅和西拉，真正得到釋放的呢，是那個約束和他的家人。他的釋放是一個生命的一種釋放，是更重要的一種釋放。盼望如果你今天你未信耶穌的，你的生命能夠得到釋放。而今天我們傳福音的人，也都盼望我們不要被環境所捆鎖，也不要被我們自己來被捆鎖，讓我們的生命都得到釋放。在神的裡面我們有喜樂，繼續傳講神的福音。我們一起來祈禱。真是天父，我們感謝主你今天給我們這段時間，我们一起看见事件的时候，我们发觉真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原来你是一个很奇妙的计划，不是我们人所能够知道所能够看到，我们唯有在发生的时候，我们事后我们才有时看到那个奇妙的作为。神啊，我们今天为到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在你的面前你祈求，求神你继续给我们一个依靠主你的心，一个喜乐的心，不过不会被环境所捆锁的心，让我们能够专心去依靠你，为主传扬福音。我们也为到那些未信主的在徘徊的人来祈祷，求神你藉着这个信息来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接受你，让他们得到这个美好的福分，让他们以后也都能够让他们家人得到这个美好的福分。求神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